同创作的朗诵会。 详细请关注胡歌读美文微信公众号。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是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晚10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醒目一拍，说不完古今万家事；大幕一开，演不尽千奇百怪人。这里有大千世界升斗小民齐亮相，这里的坊间市井街谈巷议不寻常。新编3年2拍之寓世名言 FM 87.6，每天晚上10点半，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今天说一段，明天再说另一段，反正说书的人儿永远不会有空闲儿。醒来洗把脸儿，再到水上转一圈儿，多少精彩的故事它就在这里边儿。啊，嬉皮笑脸就当给自个儿解心宽。啊，老少爷们儿无理听我给您来一段。 欢迎收听广播喜剧新编3言2拍之寓世名言。 李奶奶迷信鬼神，烦坏了街坊四邻，偶然间闹个误会，这县衙门帮他解困。 哎呦喂，最近啊，我这总是腰酸腿疼的，起不来事儿。我觉着我这是被鬼压床了。喂，这身子骨啊，怎么这就是不舒服呀？哎呦，这起不来了，起不来了！哎呦，看来得去拜拜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求神，关老爷啊，我求求观世音菩萨，哎呀，赶紧保佑我一世平安吧！ 哎呦喂，怎么回事啊？啊，这佛怎么被风给吹倒了？ 不行，我得去求点啥。到市场上去，哎呀，买个面具吧。啊，小二啊，你这个面具，这个挪面具，这个一钱卖不卖呀？啊？ 都奶奶给2钱了。 哎，这我这最近啊不太顺利。 那您这个东西没有砍价的呀？2000银几了？ 啊？你这抢钱的吧？你这你是不是口齿不清啊？ 哎呀，我很清楚了，1根啊我还说不清楚吗？2000银几了？ 我二 啊，千银几吗？这个东西没有砍价的啦。 二钱是吗？吓死我了，我一听了一个二千，吓死了。 哎呀，这个老太太这个耳朵听起来很有问题啊，我建议你把我给灭口齿了。 你这个我口好，我口齿不清，你把这面具给我 来。给你了 啊。哎，你这个我去那个寺里头求一个照妖镜去。嗯，就找妖精。 阿弥陀佛， 大师啊！ 哦， 我最近呐、啊，这个鬼， 给你一个摄魂铃。 我这个， 再给你一个照妖镜。 啊、哦，行，谢谢大师。 给钱 啊？还要钱呢？ 5000银子。 啊、哦，5000，也行吧，这钱买个平安也行。 嗯、 大师， 走吧。 哎， 安全了。 啊，好。 烦人。 哎呀，终于可以出去买菜了。哎呦哎呦喂。 哎呦 哎呦，这不是刘大哥吗？刘大哥，哎，那曲儿咋唱的呢？ 刘大哥， 对，刘大哥讲话。 不是那刘大哥。 咦，太偏。 别唱了。 嗯， 你是谁呀、啊？ 我，你这个，你我李奶奶呀，李奶奶。 李奶奶怎么这？嗯， 你这 怎么这样？还戴着面戴假脸，看着身形倒像，怎么戴一面具就出来了呀？ 我这 干嘛呢？ 我 这个孩子，你别看，你看李奶奶，你看这么大岁数了，您说您别装神弄鬼的，弄这卡干嘛呢？又带着铃铛，又挂着照妖镜，还戴一假面具，我看着都吓一大跳。这我们孩子在这看着，晚上做噩梦怎么办呢？ 哎，你怎么说话呢？你知不知道尊老呀？啊，我这碰到点事儿我才这样的，你还说我，还好意思说我？我好歹是老年人，你知道尊老吗？你就知道哎呦了。 您要不是老年人呢，您也不至于有这么的迷信。您这太迷 信 了，知道吗？哎呀，别这样。 什么迷信呢？你是没有碰到我碰到的事儿，你才这样。而且你这么大， 碰见老头了。 什么老头儿？这么大个男人，你怎么跟我一个老太太置气啊？还跟我吵架？ 你看给我们孩子，爸爸带你回家，爸爸带你回家。 这一个老妖婆。 就是，我看也是这老妖婆子。哎，李奶奶，带着这些东西出去吓别人去吧。哎呀，我告诉您啊，这没做亏心事啊，不怕鬼敲门。 你别走，你还走？哎，真是气死我了！哎呦喂，我真是，我去瓦罐寺，我得去找神汉小诸葛，给我瞧瞧。 各位看官。这小诸葛是临安城出了名的神棍呢，不学无术，专门骗老太太老大娘。这些婶子大娘学问不高，见识短，屡屡的被骗还不自知。小诸葛最大的本事就是装神弄鬼，这回李奶奶主动上门求教，这叫肥猪拱门，那能轻饶得了他吗？迷信的李奶奶在瓦罐寺里又有什么遭遇呢？哎，您接着往下听。 老太太，什么事啊？ 哎呦，我最近呐、啊，这个身子骨不舒服、 嗯， 这个腰又酸，腿又疼的，而且还被梦给掩住了。我觉得是有鬼压床，您得给看看，要不然呢，我这，你说我这家里人也不在身边儿，这有个好歹的，这大家谁也不舒服，对不对呀、啊？ 这个。事情啊是这样 啊， 这个李奶奶， 哎， 这个你别着急 哦，我还真挺着急的。 打成这么一卦，我先算一算啊。 嗯， 哎，有了，您呐 啊 被大蛇缠身了 啊！ 哎， 什么蛇呀？ 大蛇。 大蛇， 对，您身边有没有属蛇之人呢？ 让我想想， 属蛇的，算一算，有 啊，有啊， 这个对门的李大哥和小宝啊，都属蛇啊。 你看看，你看看，哎呀，这不就啊 啊， 找着根儿了。 哦， 就是他们方你 啊，方我呀，我就说我这两天怎么这么不舒服呢？ 这个。 对，我这是咋的呀？哟，这是被 坏了！ 哟，这是被上身了吗？ 你奶奶！ 哎，我在这儿呢。 你有天魔盘踞在你们家的上空。都是大蛇小蛇他招来的呀。 哎呦喂，我说怎么这么可怕呢？哎呦我就说呀，都是这爷俩给招来的，我得想办法去对付他们。哎呦，大师啊，大师您缓缓回回神儿。 西山呐，黑了天呐， 月落，哎呦，大师， 李奶奶， 给我求一面那个镇妖幡好不好啊？我 镇妖幡啊， 挂在家门口。哎呦，就恨死那爷俩了，要不是他们爷俩，我怎么会真的我这么不舒服呢？ 老太太， 哎， 给你这一面镇妖幡。 那我这就走了，大师，谢谢大师，这是十钱银的，大师您收好了。这下好了，这下我就踏实了。明天说一段那个，明天说一段那个，说说的人那个，你跟着你那儿。 别看，来跟着爸爸上后边走啊，跟爸爸后边走啊，来咱们进家门啊。孩子，乖啊，小宝乖啊，小宝，不哭， 我知道 啊，回家，你先进家好不好？我找那个李奶奶，我跟她说会儿话去。 妖怪，对， 她是老妖婆子，我去把她镇住啊。来，孩子不怕啊，爸爸在呢啊，来进去啊，进家门。李大妈。出来！ 那个明天说一段那个，干啥呀？又吼又叫的。 废话，我又吼又叫的，你没听我们孩子在家吼叫的更厉害、 啊？那你们孩子在你们家吼，跟我有什么关系呀？你 有什么关系？ 可笑话，真是奇了怪了。 还笑话，还晴天博日的，你在幡上挂一大鬼头，什么意思？ 今天说一段，我这是镇妖幡。今天说一段，那个明天说一段，挂上一个镇妖幡，心里就安全。 我跟你说话呢，别唱了。 今天说一段，那个明天说一段，那个我要挂个幡，那个心里安全。 哎，你就这样。哎， 回家，孩子， 帮爸爸扶着点梯子啊，爸爸上去搁个东西啊，那个。 你小心一点，不要掉下来。 啊，好啊，没事，不怕啊，来，哎， 爸爸，你这是要放一颗炮吗？是放个炮仗吗，爸爸？ 不是炮仗，这叫轰天炮，知道吗？轰天炮啊，就对着他那个，哎，把那大鬼给轰死，好不好？把大鬼给轰死，他就不吓唬宝宝了，好不好？哎，来，轰上他，对，轰死他。 要一个炮，我这还有。照妖镜，哼，挂在这门上就对着你们家，我就不信不把你们这些牛妖怪都给吓走。当，照妖镜。 哎，宝，你看对面那个老奶奶多好啊！哎，你看她呀，给门口钉了个镜子，以后啊，你再出门的时候，你看看，哎，看看你好看不好看。哎，头发乱了没有啊？衣服有没有系错扣子啊？以后你都照着那个镜子照好吗？哎，然后呢，人家对咱这么好，咱是不是也对他得好一点啊？ 把你买的这个风铃好好 娃娃。 对，这个风铃啊是青铜的。那孩子你别摸别摸，来这风青铜的风铃，你看它一共是八根柱子，知道这叫什么吗？ 不知道。 这叫八卦。 八卦。 你长大了可不要八卦，知道吗？在这八咱们这个挂在门口，咱们直接钉在门框上，这样呢也对面老太太听这个风铃声她就很开心。 妈妈真好， 是不是？好，咱们就这么钉着啊，噔噔噔噔，贴好了。 这天煞的爷俩，这还弄一青铜八卦风铃钉门框上，哎呦喂，哎呦喂，哎呦喂，真是气死我了。 哎呦鬼啊，这个鬼，这个鬼怎么又来了？这大半夜的，哎呦还有风铃声啊，怨气撞铃了，闹鬼了，闹鬼了，这大晚上的还让不让人睡觉了？都是那两个天煞的爷俩，这都不是在诅咒我吗？我要去告他。 列位，俗话说得好啊，疑心生暗鬼。这李奶奶呢是胆小加迷信，又外带着矫情，所以能有今天这结果也是自讨苦果子吃吧。您说她要是当初跟刘大哥好好聊聊，也不至于闹到今天睡不着觉的地步啊。她还要告人家，那衙门能受理吗？这件事又怎么个了结法呢？您接着往下听。 老太太，等会儿，老太太，你要干什么去？你再把我们这鼓给我们敲漏了。 大清天大老爷， 别着急，咱们 我这个是活不下去了。 你别唱了，太太， 你听我一段一段的 说呀。我听不了了，你老太太 啊，就是有人要害我呀。 就是有人要害你呀。 今天还一茬啊，明天还一茬，哪个害我的人他就简直不是人啊。 他是人不是人我也实在没办法，你就最好是说出来，你不要唱了。 就是那个刘大哥 又改了戏了，李太平，他怎么了？ 他害我呀！他们两个是大蛇呀，不是，那叫啥来着？蛇精伤身，害得我呀晚上被鬼压床。他们家里还挂了一八卦风铃，有怨气撞铃。大晚上的呀，又是鬼压床，又是怨气撞铃。哎呦，闹鬼呀，弄得我一宿睡不着觉啊！你说这日子还真么？哎呀，我这就要死了。姜捕头，你可要为您做主、啊、 行了，老太太，你不要再说了，这个事情啊我替你办一办啊。走，你跟我一块儿去、去刘大哥家里头 啊。 走， 好， 老刘。 哎呦呦， 干嘛， 这不是邢捕头吗？ 哎， 什么 啊？这老太太你认识吗？ 我认识，还没死呢。还在此呢。 你瞧瞧他都在说些什么话呀。 他怎么到此了？他什么事儿啊？ 你这个人说话怎么这样啊？ 我没事 啊。 我怎么了？ 这个老太太举报你在家门口，我听说要挂什么八卦风铃，还挂什么大火箭炮，有没有这么回事啊？ 不是，您这不是，您是明眼人，您往对门看看，您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有何假黄眼？对门是什么？这是 人家那叫照妖镜。 照妖镜。 您怎么了？您说话怎么别这么 惊 一乍的呀？ 他是这样，你听我说啊。老太太嘛，这迷信，封建迷信正常，是吧？ 对， 老太太拿灶王爷都当一家之主， 行吗？ 你别说这东西了，你先把你的东西拆下来，啊？ 我？ 你先拆下来。 我这他呢？ 你都拆来了，他能不拆他的吗？ 我拆。 哎，拆了啊！ 这不是法器，我没老太太那么迷信，我弄法器干什么？ 不是啊， 多新，这是法器。 老太太，我来，你看看，人家说人这不是法器，啊？ 这还不是法器呢？啥才是法器呀、啊？ 不是法器， 那这都是啥呀？ 这孩子的玩具。 谁信呢？ 您自己看，这是那小胖 啊，让他瞅瞅。 再推那小胖、 啊， 这不这铃铛风铃吗？我给弄的， 哦， 刷了漆了。哎，这拿那小铁棍拴俩绳，这不吊上这风铃吗？ 哦，还真是啊！ 你看看，这不是法器。 这行捕头啊！ 啊， 我觉得呀，我们家这晚上啊，就是有鬼，有鬼进门。 行了，老太太，这不这样得了 啊？ 您家没别人 啊， 我就跟您睡了。 哎，这不合适。 不是，我那意思就是今儿晚上 啊， 我陪您在家过一夜，我看看到底有鬼没鬼，不就完了吗？ 那我就放心了。 行了，那老刘， 那个、 哎，以后不许挂这个了。 哎，好了，我肯定不挂了。 老太太睡吧您啊。 哎，我躺着您坐着，这合适吗？ 那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我这一睁眼看着有个人瞅着我，我这睡不着啊。啊， 您在这儿，我上外屋守着去不完了吗？ 啊，那你怎么能看着我被鬼压床呢？ 那我还是在你旁边看着。 那你坐远点，别让我一睁眼就能看见你，中不？我 老太太， 哎， 您知道您为什么病吗？您这事儿忒多。 好，那我 睡吧， 我睡了啊。嗯， 哎呀，好，哎，哎呀，下锅真快。 哎， 老太太， 啊，刚刚出啥事儿了？ 你梦见什么了？ 啊，我觉得很难受，有鬼，看见鬼了。 行了，不要再说了。 我有鬼， 不要再说了，老太太。 啊，你这个说明你这阳气也不壮啊，这鬼还是来了。 不是，老太太，我跟你讲 啊，您讲讲， 您这个现象啊，叫做睡眠瘫痪症啊。 啥？ 睡眠瘫痪症。 睡眠瘫痪症是个什么， 哎， 什么鬼呀，啊？ 我曾经咨询过波斯医生阿卜杜拉。 阿卜杜爱上了安杜拉啊，然后呢？ 哎，阿卜杜拉安杜拉 啊。 他跟我说呀，他讲这个鬼压床这种事情在医学上称为睡眠瘫痪症 啊。这还有这是个症啊。 哎，这种现象经常发生在刚入睡或者是将睡未醒的时候，这个时候啊，人们刚好进入熟睡，开始进入做梦的睡眠周期 啊， 身体的各部位处于极低张力的状态下，人的意识呢， 啊， 就可能由于过于兴奋而出现这种感觉。 这是啥意思啊？你这说的 有资料显示啊，超过50%的人体啊体验过睡眠瘫痪症。您可以出去问问去，很多人都有您这种体验。 哦， 您放心吧，没鬼啊。我在边上看得清清楚楚，没鬼。 你能看见吗？ 嗯，我跟您这么说得了， 啊， 您不是让我离您远点睡吗？ 啊， 我为了看有没有鬼啊， 啊， 我一直在您旁边躺着呢。 啊，鬼呀！ 哎呀！ 哎呀，列位看官呢，看来迷信实在是害处大呀，而且作为老人家更应该不被迷信迷惑，也别光顾自私，为求心安不顾别人，要知道远亲不如近邻呢，这正是心里有疑问千万别迷信，有事找捕头是友好要睦邻。 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寓世名言，演播叶鹏、李银飞、小曾、于浩，编辑徐然，后期制作云中三月，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赚钱儿永远是在混日子儿啊，匆匆几十年儿再把得失计算儿，反正自己个儿的良心他不能丢一边儿啊。嬉皮笑脸就当给自个儿解心宽啊！老少爷们儿无礼轻，我给您来一段儿。 天说一段，明天再说另一段，反正说书的人儿永远不会有空闲儿。醒来洗把脸儿，再到世上转一圈，多少精彩的故事它就在这里边儿。有一波云天儿，也会有人撕破脸儿，有人积极赚钱儿，有人是在混日子儿啊。匆匆几十年儿，再把得失计算儿，反正自己个儿的良心它不能丢一边儿。啊嬉皮笑脸就当给自个儿解心宽啊！老少爷们儿屋里亲，我给你来一段儿。 人呐，一上年纪就图个乐，是想听个好听的好玩的广播剧，那忒难了 啊！ 多亏了有咱北京文艺广播的广播剧场啊！ 啊， 狄仁杰断案新编一波小五百集，那叫一个过瘾！ 哎呦，您说的那都老黄历了， 现如今 没听说吗？广播剧场改版了 啊！ 狄仁杰不断案了，改了新编三言二拍了。 听完了这个 啊， 腰不酸了，腿不疼了。一口气蹦五楼不费劲儿， 嘿， 周一到周五每晚十点半，一天一集，效果不错，还实惠。 北京文艺广播每晚十点半新编三言二拍之寓世名言，期待您的收听。